越听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89集，如果有人要抗议，把猪送到屠宰场是残忍的行径，最后必然被受宠若惊跑出来的猪给踩死。在那时候，一切智慧不足的围观者差不多都会遇上这样的情况，要不被人杀掉，要不被人用脚也能踩死。汪广洋是一个很倒霉的丞相，早年被杨宪排挤，杨宪被处死了，他回到中书省，又在胡惟庸的威势下，汪广洋知道胡惟庸之所以横行霸道，主要是因为有李善长势力的支持，他不愿意长久地屈居在胡惟庸的威势之下，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在汪广洋看来，只要把李善长彻底整垮，胡惟庸就横行不下去。为了做成此事，汪广洋考虑了很久很久，有了一些想法时，他邀来自己的密友御史大夫陈宁。陈宁是一个正人君子，平日里看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就生气。王广阳信心十足地对陈宁说，只要我们一起和书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皇上见了一定会对他进行严加处置。陈宁有些担心地问道，这胡惟庸对上卑躬屈膝，对下耀武扬威，你又怎么能收集到他有不敬之罪呢？不管他胡惟庸怎么卑躬屈膝，我还是收集到了他的两条对上不敬之罪。 哦，快说来听听。 一是皇上生病的时候，他胡惟庸不去探望；二是胡惟庸纵容儿子六日不上朝，也不去向皇上请罪，这两条，嘿，就算得上是不敬之罪。 只是这胡惟庸深受皇上信任，就这么两条罪，能参到他吗？ 汪广洋自信地点了点头，自己经历了起起落落。王广阳现在心里很清楚，只要是皇上想扳倒的人，你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参倒他。现如今离职了的李善长与胡惟庸走得那么近， 这肯定是朱元璋忌讳的。汪广洋看清了这一点，他要出面帮他的皇帝一个忙，扳倒了李善长，也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在汪广洋看来，胡惟庸之所以为所欲为，不把他这个左丞相放在眼里，那是因为有李善长在替他撑腰。1376年的一天，朱元璋的御案上放了一份汪广洋与御史大夫陈宁共同上的折子。朱元璋久久地望着折子，汪广洋参李善长的大不敬，只说了两件事。这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是很够了，权力在他皇帝的手上，就是不犯罪也可以找个罪名来治你，何况你还犯了罪呢？只是这李善长也还有很多让人想的地方，更何况又是亲家，要治也不能治得太重了。经过一番考虑，朱元璋下令每年减去李善长1800担俸禄，也就是减去他李善长俸禄的一半。我要不轻不重地敲你一下，让你明白许多事情是不该做的。朱元璋罚了李善长以后得意地想着，李善长果然立刻明白，关起门来在家里静修静养，还吩咐儿女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凡事不可以张扬。可是胡惟庸心里还不明白，跑到李善长家里大发一通牢骚，跳起脚来要去跟皇上说清楚。李善长忧郁地说，这说明皇上不喜欢你我靠得太近，你再去替我说话，恐怕我们呢都只会大祸临头。胡惟庸听了心中一惊，对朱元璋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有了一些伴君如伴虎的忧虑。既然对朱元璋没有办法，识时务的胡惟庸便将所有的恼怒都转向了汪广洋，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又去与李善长商量怎么整倒汪广洋。可是经过皇上的这一番不轻不重的敲打，又看到刘伯温的下场，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李善长似乎感到事情有些不妙，隐隐地发觉这么相互搞下去，最后大家都不会好，到最后可能就只剩皇上了。于是他说，留着王广阳多有个人热闹一点，这样才好一些。胡惟庸对李善长的话莫名其妙，李善长也不做解释，闭目养神，不愿就此事再与胡惟庸讨论下去。胡惟庸没辙，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回府。想着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处理，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对于朱元璋自己又毫无办法。他又想到了汪广洋，我一定要除了汪广洋方能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李善长，你既然不提供良策，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胡惟庸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以后的几天里他都在一门心思地想怎么除去汪广洋。 皇天不负有心人呢、啊。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躺在床上的胡惟庸忽然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可以置汪广洋于死地的万全之计。胡惟庸算得上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如今他已经想好了可以置汪广洋于死地的万全之计，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当的机会。所有的聪明人都知道，要做好一件事情，选择适合这件事情的各方面环境条件，这是非常重要的。做事情也和种庄稼一样，该是春天里种植作物，如果在秋天里种，决然是无所收获。这一阵子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确实很红，因为朱元璋离不开他。胡惟庸有许多事情要去请教朱元璋，朱元璋也有些事情要问胡惟庸，两人经常在一块儿，相处的时间虽然很多，但是商议的都是国家大事。胡惟庸一直在寻找机会。这一天，朱元璋与胡惟庸谈起了国子监的事情。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为了培养和提拔新的力量，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胡惟庸说，皇上为读书人提供了入仕升迁的机会，真是一件于国于民功德无量的事情。对这些新科进士和荐生，我们备加厚爱，要经常教育他们至忠至公，千万不要为私利所动。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定要培养出一些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朱元璋望着胡惟庸，语重心长地说着。胡惟庸听了，连连点头称是，然后谦虚地说，我们算不上什么人才，国子监有陛下关怀，今后培养出的人才一定会有刘伯温、李善长那么样的大人才。朱元璋听了，想起了刘伯温的种种好处，不由得微微叹了口气。可惜刘伯温死了。是啊，真可惜。如果刘伯温在地下知道陛下还在挂念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胡惟庸恭敬地望着朱元璋，稍停了一会儿，又似乎是轻描淡写地说，对于刘伯温的死，朝中有些说法。 什么样的说法？ 汪广洋曾对人说，刘伯温是我设计谋害的。 朱元璋听了，简直是一颗炸雷响了。给刘伯温请医生治病，是朱元璋吩咐胡惟庸去办的。即使不是朱元璋授意结果了刘伯温，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因为事情非常明显，胡惟庸恨刘伯温，朱元璋清清楚楚。如果说是胡惟庸害死了刘伯温，这无疑是说朱元璋害死了刘伯温。像这种事情当然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为妙。王广阳与你胡惟庸怎么闹都无所谓，只要不要挑出可能牵扯到我身上的事情乱说就可以。朱元璋瞪大着眼睛望着胡惟庸，胡惟庸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望着朱元璋， 你没有错，无论是什么事应该说给我听，只是这汪广洋无事生非实在可恨。 像这样的事当然又不便去查问，弄得人人皆知，可又事关大体，就只能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能放过一个了。胡惟庸正因为清楚这一点，才敢走这一步险棋。如今听了朱元璋对汪广洋的指责，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由得轻轻地舒了口气。谁知一口气还没吐完，就看到朱元璋就像鹰一样的目光照过来，心里又是一惊，却听到朱元璋征询地问他： 王广阳的罪到不了杀头的份上，你看怎么处理更适合些？ 像王广阳这样重臣，宁由皇上亲自发办更为合适。 朱元璋点了点头，心想：广南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王广阳到那里就是有胆量，还要说什么也没人去听，我也大可以放心了。这么想着，就开口说了： 贬去王广阳的右丞相之职，放他到广南做一个小官吧。 胡惟庸听了满心的欢喜，他是一个阴毒的人，对于王广阳的贬官，他虽然欢喜，却并不肯就此罢休，他要痛打落水狗，要置汪广阳于死地而后快。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千般万般的情绪，谁漫不经心握着笔写下最后这出戏，这是一场告别的游戏，有人笑着转身，有人痴望着背影，憧憬叹息。我该拿什么与你告别？是曾经美好不停的朝夕，还是雨天随意写下的结局？我该在哪里与你告别？是熙熙攘攘的广场人群，还是昏黄的街灯下？走进封面明媚的剧本，走过千般万般的情绪，谁漫不经心握着笔写下最后这出戏，这是一场彩色的默剧，我们不期而遇，从这幕撞向了那幕，又要离去。我该拿什么与你告别？是曾经美好不停的朝夕，还是雨天随意写下的结局？我该在哪里与你告别？是熙熙攘攘的广场人群，还是昏黄的街灯下？我该拿什么与你告别？是曾经美好不停的朝夕，还是雨天随意写下的结局？我该在哪里与你告别？是熙熙攘攘的广场人群，还是昏黄的街灯下？故事的开头，遥远的 记不清，那是云淡淡的阳光，无忧无虑，微笑很灿烂啊，风也吹不醒，未来如夏花从不凋零。青春系的终曲给明天的晨曦。So patiently, and turned it into something good and real. I feel just like I felt in all my dreams. There are questions hard to answer, can't you see?My tongue's able to talk. Your beauty is just blinding me, like sunbeams on a summer stream. And I gotta close my eyes to protect me. Can you take my hand and lead me from here, freedom, so you refuse to let it go.